上，不必再让眼泪冲两行。天涯的路上，谁陪我乘凉？爱我的人等我在远方。我唱着情歌，一路向远方，就让我望望天，勇敢地去闯。 什么是感伤？天涯的路上任我闯，天堂被地挡闯，勇气伴我走四方。不要忧伤，不要彷徨，不要随便放弃心中的理想。天涯路漫长，我也要去闯。 人生本来太多的感伤，